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75%，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楚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和大家会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节目中分享的解析的都是听友和网友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把您在生活中的情感问题发送成微信给我们，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和我们节目联系，和我们节目来交流。每天我们节目中都会有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王思瑜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情感作家。思瑜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思瑜啊，这个有位女孩子她讲到了她失恋的问题，她说这个他一年失恋了3次，那么最后一次失恋呢是在2个多月以前。他说特别的崩溃，本来自己满心欢喜，觉得自己得到了一份不错的情感，因为之前自己觉得自己在恋爱中都很糟糕。那么遇到这个男生呢，觉得这个男生是遇到的最具有正能量的一个男生，也是条件比较优秀的一个男生，在一起很开心哈。他说没想到啊，这个才相处了短短的大概不到2个月的时间吧，自己就一下子失恋了。还正在热恋的那个心情里，没想到对方就会觉得自己和他不太合适。他说这个男生呢是一个偏理性的男生。这个男生说自己感受到了2个人的一些不合适，不愿意再彼此耽搁下去，所以男孩子就告诉这个女孩了哈。那这个女孩当第3次失恋之后，这个女孩子说我呢就做了一些傻事儿，比如说我失恋了以后吧，我那几天我就找了我几个好朋友，跟人家出去呢喝好多好多的酒，而且呢我自己在网上啊就开始随便约别人了，然后呢我也真就给约上了。他说现在呢是约完了也算出事儿了吧，约了一个男孩子，然后不止一个，某一个男生，那么约完了以后呢，现在自己突然发现自己意外的怀孕了，但是都不知道是谁是和他一起有了这个孩子。也就是说他说我失恋那段时间生活极为混乱，喝酒约人，频繁的约，有的时候上午约一个下午约一个，他说我那段时间就是觉得想证明自己的魅力，想用其他的事情转移自己的注意力，那现在的话自己这不就出事儿了吗？他说我这两天呀特别的烦，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眼前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哎呀，这个女孩子哈，我当我听到说她现在意外怀孕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真的我挺为她担心的。你看她3次失恋，然后她上一段恋情失恋是2个月前，那么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首先她适合去找那种情感心理咨询师，专门做情感的人，为她做一个这种性格测试、婚恋匹配度测试，来看一看她之所以反复的失恋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因为我是在这个做婚姻情感这一块做的比较久，那么我也有一点点小的经验分享给她。那比如说有的女孩子她反复的失恋，她找一个男朋友人家看不上他，或者相处一段时间两个人觉得不合适，那我会觉得比如说啊，可能会有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性格问题，那有些女孩子她是没办法和别人去更好的相处的，是因为什么呢？她的原生家庭中影响她的一部分特别大，那到底是什么，她要去进行一个很好的测试和反思和观察。那还有的女孩子呢，她是这个过于的感性，就是他像小孩一样，那你看他找这个男生，他说过于理性，那过于感性的人，其实他在这个伴侣关系中啊，他很难去进行一个深度的相处，就像我们说的公主病犯了，他需要有人爱他，有人照顾他，有人包容他，就是他需要他为所欲为的，有一个人去满足他所有的欲求，那他在这个伴侣关系中很容易失恋，因为我们说80后90后甚至再小一点的孩子其实都是被宠大的，不管是男生女生，那你所求无度的话，其实除非这个人特别爱你，或者他有这种爱泛滥的情况，否则的话在感情基础很浅的时候很难有人去满足你这些东西。那还有我们说也有可能的原因是你的这个互动方式的问题，那比如说有的女孩子是特别特别的喜欢指责别人呀，特别喜欢猜忌呀，就是心思特别细腻，细腻到有点小心眼的地步，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她并没有说她到底是什么原因，她只是说那个男孩子说啊，咱们不太合适，所以分手了。那么前两段恋情到底是怎么分手的，是因为什么？你看这个女孩子分了三次手，她至今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说，难道是真的长得太丑，这个外在形象，对吧？我觉得这个外在形象也不会太差到哪儿去，否则的话就不可能说进入这个恋爱关系当中。那还有说你是这个你的这种知识内涵，我们说女孩子要谈吐丰盛，因为有的女孩子你看着长得挺漂亮的，这个学历也不错，可是一张嘴啊就是说话的这个档次太低，没有内涵性，那这个你深度相处下去也很容易使恋情遭遇失败。所以说这个女孩子你要有一个深刻的解读自己，了解自己，你到底为什么处于一种恋爱关系不断失败的状态中，到底是性格的问题、长相的问题、互动方式的问题，还是你和自己的原生家庭过于紧密的问题，还是说有其他问题，我觉得需要了解一下。那么你看他在这个恋情上失败之后啊，去找了这种混乱的这种男女关系，不断的去找这种，那我觉得这对自己太不负责任了。你现在出事儿了，意外怀孕，那么现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那你这个怀孕之后你要怎么解决，你是要生还是要去医院里面去解决了，那我觉得他要现在开始先要解决这个事情。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 对，我觉得思瑜说的对哈，这个咱们事情得一步一步的来。 对， 首先这一步，因为给我们发来这个微信的时候，到听到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并不知道你这个孕程有多久了，孕期有多久了，是不是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哈？那么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很难从你的这个微信里，你微信主诉的是失恋，那么很难判断出你生活的综合状态。我想也许这么仓促的情况下，那么突然就有了孩子，你自己可能也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做决定的事情，那么你自己要对你的生活经济状况，你自己的这个身边有没有友情支持、亲情支持等等这些的状况做出一个评估，那么要考虑一下这个孩子 你目前留还是不留，要还是不要哈？虽然你并没有问我们这个问题，你并没有问我们孩子要不要留， 但它是一个最急迫的问题、啊。 它是个最急迫的问题，这在于女生来说，特别怀孕这个是有一个时间的，那么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她可能，你如果想做一些其他的决定，更方便去解决。 对，你越拖到后来，那可能就有些事情你就来不及了。 对的，所以咱们先解决这件事情。另外就是我觉得思瑜刚才说的特别对，解决完这件事情我们就想一下，我们为什么一年失恋三次哈、啊？那么好像都是短暂恋爱，是真的是遇人不淑，还是因为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不懂得怎么去经营一份亲密关系，进入一份亲密关系，还是我们不懂得去辨识别人，还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该投入的关系，那我们就投入了，等等，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哈。我觉得这个思雨讲的对，你要找一个专业人士帮你梳理，帮你找到原因， 对， 我们才能避免下一次问题。那么还有第三点，我想和听友网友说的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失恋别失态，这个特别的重要哈。真的是见过失恋的人，偶尔说去失恋了，今天特别难受，叫着好闺蜜哈，或者叫着好哥们儿哈，这个我们出去那个喝一顿酒，喝多了回家哭几鼻子也没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不仅如此了，那我们可能还比如说像他说约人频繁的 约， 早上约一个，晚上约一个， 一天好几个， 那这样的话，当你从失恋的痛中某一天慢慢的这个痛消失了淡了走出来的时候，你再回忆起这一段，你想一想，你会觉得可能并不是对，你会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并不愉悦的回忆和体验，它甚至会难过于失恋本身的这种痛。因为失恋怎么样我们都可以走出来，但是我们的行为当中，那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恰好是在一些情绪波动期会更加考验我们的，在我们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到底有没有情绪自控的能力，在我们越是这种脆弱的时候，那我们越怎么样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 对， 因为真的见过有些人是在情绪化之下做一些蠢事和傻事， 不理性，非常不理性的事情。 咱们就说，比如说，这么在失恋这样一个情绪下，然后约了谁都这个约了那么多人，孩子是谁的？怀孕了 不知道 。那这件事情其实想起来是应该很窝心的一件事儿。 对，而且你看啊，说这个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去约这么多人，而且他应该是没有做什么安全措施的，那怀孕还只是一个算是坏事中的坏事，但是更坏的事情就是你如果有什么被染上了疾病，对吧，我觉得那可能就是你都没办法挽回的。所以呢，我会给他我觉得可以给他一点点建议，就是如果是失恋以及其他女孩子哈，听我们节目的人，就是失恋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电影，可以去 KTV 唱歌，可以在自己家里面去，可以有一些娱乐活动，去听歌啊、看电影啊、唱歌、都是可以的。 对， 或者找闺蜜，倾诉， 对， 我觉得也是可以。还有回到自己的家里和父母在一起，你会感觉到那个治疗失恋的伤痛会更快的帮你走出来， 对， 对吧？反而比这种说到处去约人，以此来验证自己有爱的能力。那结局就是你因为你是短暂的关系，你去不断的约人，你验证的就是短暂的关系，那是因为爱情吗？不是，因为啊，人家只是因为你是一个女性，因为你的肉体，所以才和你产生了一个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是不能维持下去的，所以你只是用错误的方式去验证一个错误的结果。 所以呢，我们是提醒所有失恋的男生和女生们，失恋确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它会让我们感觉到脆弱，也会让我们的情绪有很大的波动，也会让我们对自己有很多的怀疑质疑， 对， 也会让我们对未来有的时候是感觉到 很迷茫的哈，越是这样的时候，那我们越想办法提示自己不去做更傻的事情。 对， 我们关起门来，我们可以在家里边，就像你说的，哪怕我们灌两瓶酒，哪怕我们这个大声的唱一些歌，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还有人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去做比失恋让我更痛苦的事儿，比如说我从来都坚持不了跑步，那我天天我去跑步， 对，去健身房， 对，我从来坚持不了健身，我最近我干脆我就去健身，我从来我都是这个背不下来这英语单词，我现在这失恋期，我规定我一天我背100个单词， 化痛苦为动力， 对，这是一些比较积极的方式。还有就是有好朋友的话，我们去找好朋友说，哪怕你的好朋友。你说对不起，我失恋了，我这几天我半夜得给你打电话。 对，就是我觉得好朋友会理解的， 对， 会陪伴着你的。 对， 嗯，我再说一点哈，就是很多女孩子会给我写信，他们会说，哎，我失恋了，我如何才能快速的走出来？就是我会觉得，比如说哈，你如果谈了一年的恋情，那你可能这个，如果你跟那个人爱的特别深，你可能需要大半年的时间。就是处于一个痛苦状态中。如果你谈了一个5年的恋爱，那你至少有一年半，我说至少有一年半的时间，你是处于一个特别痛苦的状态中。所以呢，就是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你不管是跑步啊，你看书啊，看电影啊，你找闺蜜倾诉啊，因为你已经习惯了那个人的存在，你在承受着一种丧失之痛，一种分离之痛，所以你也别期望说我要找什么快速消除失恋之痛的这个方式，你就慢慢承受着，它就是你该承受的那个痛苦。 对，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对，好，还有一个关于这个和失恋相关的问题哈。那么这是一位女士问我们的，她说，我想问一下，我先生啊，在网上打游戏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她和这个女孩子没有见过面，他们就是在游戏里边组队的时候有一些交流哈。她说这个女孩子啊，现在失恋了。然后这女孩呢就每天给我先生啊发微信聊天，聊她的失恋啊，聊她为什么会失恋啊，聊她怎么难受啊，聊她又很痛苦啊，哭啦什么之类的哈，说特别多。我先生呢也每天都陪她安慰她，我能听得出来那边发来语音呢，我先生就像一个教导员一样，就开始教这个姑娘该怎么办，如何如何安慰开导。一开始我也挺同情的，但是这个事情啊已经都有一个月了，我就有点不开心了。我觉得我先生从来都没有对我有那么大的耐心，我如果在家里边有不高兴了，他也不开导我，他也不安慰我呀，他怎么现在把他这耐心都用到安慰别人的身上去了？那我当然不高兴了。当然我先生和那个女孩没见过，可是架不住两个人在微信上天天聊，还聊得这么热闹啊，您说我该怎么想啊？你看刚我们还在劝哈， 对， 我们说失恋了你要找一个好朋友去倾诉一下，这是疗愈自己的一个方式之一哈。但是他呢是找了一个别人家的丈夫来倾诉， 人 家老婆， 对呀，给别人带来困扰了， 人家老婆就不愿意了哈。所以询问我们的是一位妻子。那思雨，你觉得我们怎么开导这位妻子哈？ 我觉得这个妻子哈可以用一些小方法，就是你看哈，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也会觉得，如果一个失恋的女孩不停的和一个已婚的男人去倾诉啊，啊，就是大半夜的，或者是不管什么时间都跟他去聊自己的痛苦啊，然后发语音啊，甚至是发照片啊，发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会激发男人的这种英雄救美，就是他会有一种英雄情怀出来，就觉得你看这个女生多可怜啊。我得照顾他呀，我得安慰他呀，我得陪伴他呀，我有义务，我有责任呀。那这个时间长了的话，那如果那个失恋的女孩仅限于失恋的状态中需要这个男人陪也还好，如果那个女生她这个心思活了，或者是她有了别的心眼儿，那我觉得比如说她会说， 如果他说你来我的城市吧，我在这边，我今天晚上就特别想自杀，我特别难受，你能不能过来挽救我，陪我？那这个男人如果没有什么底线，没有原则性的就飞过去了， 嗯， 那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就是当然这都是我想象出来的，或者是我脑补出来的，但这样的事情并不代表他，如果你任由他继续发展下去，它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嗯， 那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妻子哈，你可以跟自己的丈夫讲说，你看你都安慰了他一个月了， 嗯， 接下来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嗯， 因为女人最懂女人， 嗯， 对吧，我来安慰他，老公你休息休息， 嗯， 你也累了，你看你最近工作也忙，你还要安慰他，咱们两个人一起安慰他，你该撤了，我来， 嗯， 那无形中呢，丈夫也会觉得，哎，你看我这媳妇儿，我做什么事儿还挺支持我， 嗯， 他怕我辛苦，他觉得我最近工作忙，还要安慰这个网友，他替我安慰了， 嗯， 他也会觉得，哎呀，我媳妇儿不错，我媳妇儿人真好，嗯，那他可能会大大方方的跟那个女孩说，我媳妇儿也想安慰你， 嗯， 对吧？那个被安慰的女生也会觉得，哎呀，人家老婆出现了，就是那种位置，那种关系会瞬间被摆正， 嗯， 如果这个男人的妻子总是不出现，那个失恋的女生也许就慢慢慢慢的可能会产生什么其他的想法，这都不一定。 嗯， 因为一男一女每天这么交流，真的谁也很难说会发生什么，就是质变引起量变嘛， 嗯， 心里的能量会改变的。那我觉得这个妻子你可以用点小方法哈，你可以去代替老公，让老公休息一下，该你上了。 嗯，哎，这是一个方法哈。另外就是，借着这样一件事儿，也许你还看到了你先生的另外一面哈。在家里边，你是不是有些时候没有让他满足那个英雄救美的那样的一些这个内心的愿望哈？ 对，那种时刻啊，你没有创造出来。 对，其实男士哈都有这样的时候，就是会激发他的保护欲， 嗯，对 啊，如果看到了这个弱者，那说明你的先生呢是一位很善良的，嗯，很讲义气的这样一位男人哈，男士哈， 还不错的一个男人。 对对对，其实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俩是夫妻，这个还要让他来英雄救美吗？ 嗯， 需要的哈， 需要。对， 哪怕你这个，嗯，比如说家里边的一些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情，你需要他。你告诉他你需要他，那时候都能激发他那种他觉得他做事情是你需求的，是你需要的。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不想给我先生 添麻烦、 嗯，对吧，我不想给他添麻烦，我走两步夜路就走两步夜路呗。 对，就觉得我自己能解决的，我不用他，让他睡觉吧，让他休息吧。 对对对， 嗯， 但事实上你可能这个放弃掉的是一次机会。假如说啊，假如我们也是举例哈，比如说某一天你回来的可能有点晚， 嗯， 啊，你可以告诉他，你说我害怕到这个小区门口的这个地铁站来接我一下，嗯，也许这个他确实是觉得你是需要他的。当然你说这个话你要表达出有他在你身边， 嗯， 你才会 安全。 对，那么刚好借着这个他来接你的机会，你还得夸夸他，觉得有了他你就觉得，哎呀，你说这个我这十年八年的哈，或者我这三年五年的和你在一起，是我觉得我最安全的日子。 对 啊，因为有你在。你有的时候出差的时候，我可能心里都有点发慌哈，因为你不在我身边。 哎呀，这话说出来，我觉得这个男人听到得多美啊。 这是不是很多女人的真实感受？是的。 嗯，其实， 但 很多时候我们不说。 哎，对，我们很多女性吧，在生活中怎么就不屑于把自己的这些对他的需求， 嗯， 需要他的那些感受告诉他呢？ 对，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我们慢慢也变得特别特别的那种，好像内心强大， 嗯， 就是好像我们不需要这个男人了，就什么都不用管，你甭管了， 嗯， 哎呀，你有什么用啊？行了，你别，就是我们会拿这种话来怼对方， 嗯， 会让对方觉得没有那种存在感， 嗯， 让对方就是灰溜溜的像个小老鼠一样就走了，然后我们自己搞定一切。包括你看很多女性有了孩子之后， 嗯， 就会跟对方说，哎，你别抱他，你那个粗手大脚的，你会把孩子摔着的， 嗯， 就是辅导作业的时候你别管， 你什么都不会，你不知道他要做哪道题。 嗯， 就是我们会习惯性的把男性就排斥在这种需求之外了。 嗯， 那让他就没有了这种比如说英雄救美啊，被需要的感觉，被存在的感觉。所以你看很多人会说，哎呀，他去关心网友，就像我们这个来信的女士一样，他去关心网友都不关心我呀，可能你没有给他制造这个机会。 嗯嗯，对啊，所以呢，我们自己哈，一旦我们感觉到哎有一点点失落，比如说我们会觉得他怎么和别人互动的那么多啊，他怎么和别人聊天的那么多啊，他怎么那么起劲的和别人在这个好像让你感觉心理距离更近啊。如果你自己觉得你和你的另外一半心理距离稍稍的遥远了一点点，那么恰好就是一个机会。就是你要找回你们之间的那份亲近的机会了， 对，它是一个契机了哈，改变的契机。 对啊，好，今夜思雨时，各位现在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听到，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和我们交流。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如果您也想在广播节目中说说您的情感问题，您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然后发微信给我，在微信号里还能了解一些其他的和我们互动的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还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我主持人孙岩，在新浪微博也可以给我留言。这里正在播出的就是今夜思雨时，稍后呢将会有几分钟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交流，各位也可以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和我们来联系，把你的情感问题告诉我们。 好久不见，飞得好近，相隔好远，如地平线，那么近处却远在天边。从前从前，转眼今天，走怎么还原，怎么飞回那单纯的世界，我折好的飞机里面写着从前，怎么找回那一天，固执的飞上那一个前面，降落以前， 简单一点，飞的方向要清楚明确， 远视一点，或许我回那一天，固执地停留在 还原，怎么飞回那单纯的世界？折好的飞机里面。 2018北京书市于5月11日至5月21日在北京朝阳公园盛大开幕，坚定文化自信，共建书香京城，助推全民阅读新风尚。初夏时光，与读者相约书海淘金。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75%，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点时事。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情感作家王思瑜。我们俩正在和大家分享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的一些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告诉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有一位妻子，她说到啊，她说我和我丈夫啊，我们俩家庭背景都差不多，我们结婚已经有将近20年了，我们算是一对中年夫妻了。那么我们俩的家境当时比较相像，我们俩又是大学同学，然后两个人顺理成章的这不就好了，结婚了。我们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哈，研究生毕业，我们两个人呢都有一份应该说是小康的生活，工作也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很快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不安于现状，我觉得我好像都能够从那时候看到我们老年以后的生活状态，都能直接把那份工作做到退休，对我来说太没有意思了。于是呢我就跟他商量，他呢喜欢稳定，甚至他也很喜欢他当时的工作，他会觉得他那个工作环境里他自己内心会得到一定的满足。我和他商量了之后，我就开始辞职，然后在外面做一些事情，创业，机会找的是很好的，恰好可能也是我有才华，也找对了可以一起合作的人。那么在我辞职的将近10年之后吧，我自己的收入已经很高了，可以说我的收入是我先生的10倍左右了。那么家里边所有的经济支出，开支想当然都是我，要买房换车，从小房子换到大房子，还有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孩子的学费应该花费多少等等这些。因为我的收入高，所以在家里边自然而然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我在承担。我先生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的人，他也一直在这样一个单纯的工作环境里一直做着一份比较简单的工作。越待啊，我就感觉他从学校毕业到现在似乎没有更多的长进，无非也就是肚腩大了一圈，头发少了一些，像一个中年男人了。但是好像他对这个社会，对生活，对很多事情，他的见解，他的看法还停留在学生时代。可能无意识当中有些时候我就会说话比较怼他，也就是不大听从他内心的一些想法，因为我真的真心觉得我丈夫还是比较稚嫩的，比较幼稚的哈。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现在发现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可能就是我先生他们现在的这个单位里边大概有另外一位离异的女士，和我先生的关系走得还挺近的。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总是不断的在聊天，我关注到了这一点。一开始好像我先生也没有有意识的背着我，他们聊天啊，甚至发一点语音啊，甚至对方发来的一些小笑话小视频啊，我先生还毫无顾忌的就转给我看，还把那个视频拿给我看。每次我都看到那个女人的名字，因为那个女人的名字太女性化了，是梅花的梅字。那我就知道对方是一位女士。我假装不经意地问，我先生呢一开始就告诉了我对方的情况，离异，单身，带了一个孩子，在单位里做什么位置，和他差不多。他说他们平时还挺合得来的。然后我就会发现他们两个人很爱聊天。最近呢我又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我先生开始把他和这位梅女士的聊天记录每天都清除了，再也不会给我看这位梅女士发给他的那些视频呢、笑话啊。作为一个妻子的敏感和直觉，我意识到他们的关系已经到另外一个境地了。或许他们之间已经开始了不同于同事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才会每天都把那个女士发给他的微信删除掉。而现在呢，我觉得他和以往不大同的是，他比较注重他自己的形象了。他会自己给自己挑衣服，去买衣服。以前这些事情都是我有空的时候我会打理他，他自己买了新衣服穿去上班，自己换了一个手袋拿到单位去。另外呢，他也比较注重，以前从来不用保温杯的，现在会用保温杯泡一些什么菊花茶啊这一类的东西。我觉得他突然开始注意了自身的形象和注意自身的健康，让我觉得特别的担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也许我有错，我这几天一直在回想我们之间整个情感的历程，我唯一出错的地方可能是我自己走得太远，而没有让他和我走在一起。我甚至有的时候说话像怼孩子一样怼他。我有个儿子，儿子是很乖很听话的，那么儿子呢也因为有我这样的母亲很自豪。当然儿子也和他爸爸关系很好，我有的时候老笑话他们俩，说我养了两个儿子，这样的话在家里说起来也毫无顾忌。但是我先生这个人个性很憨厚，他听完了总是呵呵一乐。他并没有其他的男人那种觉得妻子比自己挣得多就有所自卑，不是这样的。但是我已然感觉到我们之间的状态出了问题，我现在不动声色跟你们来说我自己内心的这些烦恼，我该怎么办呢？今夜思雨时的嘉宾请帮帮我吧。他说，他跟我说哈，他说主持人孙岩，我最近找你们的节目在听，我听到了很多人感情的一些内心的想法，我才觉得过去作为女性我真的其实挺幸福的，我一直都觉得我的家是我很幸福的家园。这次我才担心家里会出事儿。过去我都觉得我自己很强大，但这次我才觉得如果一个女人家里出事儿了，那么可能自己真的会觉得自己也没有成功到哪一步吧。这是这位女士告诉我们的哈。那非常感谢这位女士那么信任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我们就来和她聊一聊她现在的这个情感的困惑和问题。 她这个故事好长哈，就是从头说到尾，说了她这么多年的创业的经历啊，还有说了她丈夫的以前的形象和现在形象的这个反差。我觉得你看最开始的时候说是一个特别幼稚特别单纯的这么一个男人，就是在那个单位里工作，能从头就是在那个工作能看到退休以后的状态，我也会觉得这样一个男人可能就是用我们平时的眼光觉得这样的男人出轨或者是做出点什么出格的事儿也是不太容易的，或者是也不可能做出那种事情。但是啊，你看这位妻子她后来描述的，比如说丈夫开始啊这个换衬衫啦，开始自己还买了一个手袋，开始也要喝什么菊花茶了，买了保温杯，喝点什么枸杞啊人参呀，开始保养身体了，开始去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还别说就是 挺危险的，就是这个反应确实挺反常的。 嗯，我觉得这妻子是挺好的一个观察者， 嗯，对，她观察的非常仔细。那这个丈夫，就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这个丈夫确实他的内心发生了一些变化。嗯，那这个妻子她在这个时候来这个发来求助，那我也觉得非常好，就是她不动声色，你看，但是她开始找原因，她也开始找。她找到的这个原因就是说，她这么多年可能她走得太远了，没有和丈夫一起向前走。 嗯， 她走得太远之后呢，她也觉得两个人的这种思想差距啊，还有这种格局啊，都拉得太大了。那就像我之前经常说，两个人都是从一楼开始走， 嗯， 那多少年之后你已经在29楼了，她还在一楼，她可能刚到2楼。 嗯， 这个时候你想跟她说，哈，亲爱的，吃饭啦，或者是我们一起去散步吧，你觉得他能听到吗？他听不到了。 嗯， 他在2楼，你在29楼。 嗯，这位女士也意识到了哈，她和她丈夫之间，他们可能她说了，她丈夫像还很幼稚，嗯，就是她丈夫可能是个简单单纯的人，又一直做着一份简单单纯的工作， 嗯， 我觉得是挺幸福的一件事儿，对不 对, 对？ 就是因为衣食无忧，可能我想我猜想哈，嗯，因为妻子很能干，妻子打拼天下， 嗯， 那么自己呢也很简单，内心可能也很简单，可能在单位也无欲无求，因为不愁吃不愁穿， 对， 是吧？可能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压力。 嗯 嗯，所以呢，过着一份简单的这个很满意的这样一份生活哈。但是虽然这是我们的解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解读， 对，这不一定是那个丈夫的解读。 对，我们会认为他又不用挣钱，他又不用打拼，他老婆什么都给他买了，你看， 对， 他住的大房子是他老婆买的， 换车， 他换的，他今年都已经换了3辆车了，啊，就是第3辆车了，今年都啊，假如哈，这我们都是，我们就像周围的这个八婆似的，我们在这儿 八卦 哈，哎，你看那是他老婆给他买的， 嗯， 对，我们是这样解读的。但是真的这个丈夫内心满足吗？那会不会比如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妻子特别棒，这妻子是很有自省能力的一个妻子， 嗯， 如果这个妻子她现在她告诉我们说她说自己有的时候会比较就是怼丈夫， 嗯， 这所谓的怼啊，就像是大人跟小孩说话吧，是吧， 对， 就是你懂什么呀，这事儿你哪明白呀，啊，哎，你就别管这个了，你又不知道， 对，你上一边待着去吧，你别操心了，没什么事， 是吧，是不是这么怼法哈， 对， 还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决定，你不用管啊，这个孩子就该上这个学校，这事儿只能我来决定，我出钱又不是你出钱，到底是怎么个怼法哈， 嗯， 反正都是怼，对吧， 对， 就是说这个确实是即便是再好的个性， 嗯， 好个性的人可能是我不跟你吵，你怼我两句，我就扭身，我就走一边了。但是我心里不会说舒服。 嗯， 很少有人说我被我另外一半怼来怼去， 我很高兴， 我还高兴，不会的啊。 对。 那么有可能这是一部分失落的地方，那还有可能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啊， 嗯， 这个丈夫在家里边，一个男人，他的用途在哪里？ 存在感、价值感， 对， 哦， 这个太重要了，你不觉得吗？ 对，你看，而且这个妻子她说了，她说她经常在家里跟她先生和孩子说，我养了2个儿子。 嗯， 那其实你看，我之前的时候，我会跟那个我的来访者或者是这些女性的会员，我会跟他们说， 嗯， 就是如果你是夫妻关系的话，你千万不要让你的夫妻关系变成母子关系。那一旦变成母子关系了，你看，如果你是夫妻的话，这个男人是有妻子的，那你变成母子关系，这个男人他是没有妻子的， 嗯， 对吧，你虽然是他名义上的妻子，但是你把这个关系过成了母子，那他自然要去外面找一个妻子了， 嗯， 那就是他的第三者， 嗯， 要不然他的内心是缺憾的，他只有妈妈， 嗯， 然后还有一个他的弟弟或者是他的妹妹，就是你们共同的孩子， 嗯， 那么他的这个位置就像家里的老大一样，那他就会有叛逆期啊，他就会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一样，他要去外面找女朋友。 嗯嗯。 所以你看，如果很多人把这个夫妻关系过成了母子关系， 嗯， 那他的结局就是迎来一个第三者。 嗯。 所以这个女性，你看她说了，她说，哎呀， 我经常在家里说我养了两个儿子，然后我老公也没有觉得说自卑啊生气啊，而是呵呵一笑。 嗯， 但是也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你并不了解他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嗯 啊，那因为我知道啊，其实你看我本人的性格就是很那种别人会觉得我老好人， 嗯， 会觉得我不生气， 嗯嗯， 即使被怼我也不会生气。但其实那我从我自己的这种角度来出发，我会觉得一个老好人，一个看起来从来不生气的人，一个在亲密关系里甚至表现的有一点点说，哎呀，我吵不过你，我不理你，就是有点妥协的人，但是不代表他内心里真的妥协。 嗯， 他有的时候是处于一种逃避的状态。 嗯， 就是他不听不看，然后呢，他出去的时候他会想。就是他的内心里会琢磨这些东西， 嗯， 他只是不想去跟你纠结这些东西而已。那所以这个女性她会觉得说啊，我就说我养了两个儿子，我老公特别也不会小心眼儿，也不会生气，也不会难受，也不觉得自卑。 嗯、 那我觉得应该把这种说什么养了两个儿子呀这种语言去掉，而且要把你们的关系从母子关系回归到夫妻关系上来。那如果你想回归夫妻关系，那就那种存在感、那种价值感，还有那种被尊重感、 嗯、 还有那种在家庭中平等的地位。你看，虽然是这个妻子赚的钱多，你可以决定买大房子，你可以决定买新车，你可以决定孩子上哪个学校，但是我觉得仍然要给这个丈夫留出很大的空间，去体现他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父亲的角色所发挥出来的价值和意义。我觉得这个可能特别更重要了。因为现在他发现了很多蛛丝马迹哈，就是这个丈夫变得不一样了，也很可疑了，也很担忧了。 嗯，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就是他给你们的婚姻带来了新的调整和契机。 嗯， 我相信这个妻子发现完之后，他会对婚姻的态度不一样了，他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只顾着去发展事业。 嗯， 你这收入超过老公十倍， 嗯， 那可能你们的心里的距离也有十倍、 嗯、 十倍那么远。 嗯，有可能哈、嗯、可能过去在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也就没有什么更多的计较。 嗯 但是一旦是有事儿出现了，那么这个问题就会显现出来了。所以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位非常智慧的女性。 嗯 嗯，在外面都能够去打拼、 嗯、 很多事情自己可能也都经历过。 嗯， 那么对于人心和人性可能也有一些了解。 嗯， 因为我看到她其实是很成熟的哈、 嗯、 而且到目前为止呢，她自己也都是在观察和自省。 嗯， 还并没有可能坐下来和丈夫去这个直接的去交流哈，可能想好要该怎么样去交流。嗯，我觉得借这个机会，像刚才思雨所说的那样， 嗯， 让自己和丈夫之间慢慢的有一些调整。 嗯，调整这个位置， 调整到自己是妻子，他是丈夫，是单纯的夫妻关系。嗯，不能是母子关系哈、 嗯、 也不能是这个家里边我是金主、嗯、这个我是挣钱的、 嗯、 对吧，你是那个吃我的这个 穿我的用我的、 啊、 你就是搭配着的给我的司机、 啊、也不能是这样的关系哈。这个真正的把两个人的关系回归到夫妻关系、 嗯、 想一想最初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我觉得他们有很好的基础啊，他们当时都是大学同学，那么也曾经两个人的生活状态都差不多， 差不多。对、 嗯、想一想那时候最初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你是怎么样让对方感觉到他是你的男人、 嗯、 对吧，对，他是你的先生、 嗯、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 可能要从这些事情做起了。 对， 咱们且做且看了。 对，加油、嗯、不过还有一点哈，就是这个女士她最后说的，她说啊，她忽然觉得一个女性不管她事业多成功，她大意是这么说的哈， 嗯， 说如果她的婚姻就是失败了或者不幸福的话，她可能什么都没有了。 嗯， 她最后说了这样大意是这样一段话啊，那我也会觉得就是这个婚姻现在出现问题了或者是露出一个苗头来了，先不要过于的去大惊失色。 嗯， 就好像船一样忽然你就翻了。 嗯， 那我会觉得你去看跟你丈夫去不停的去聊天的这位女同事，人家不也是离婚的人吗？ 嗯， 自己带着一个孩子，人家不是也过得很好吗？就是你千万不要说 婚姻出现问题，就一下子大惊失色，一下子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下子就会觉得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去拼命的让自己在这个婚姻里面去纠缠，去怎么样，让你变得不那么淡定，不那么笃定了，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失去你原来的那份理性和睿智。所以可以让自己静下来，这个婚姻关系没有你想到的那么差劲儿，他很有希望，就是让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回归到原来的那个状态。 对， 因为他是非常有基础的，这么多年了。对吧？ 我们也特别希望你们能回归到那个状态哈。好，这个长长的故事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有一点点时间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哈。有一位女孩子问到，说我和男朋友啊，我们俩恋爱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在这之前我一直都知道我男朋友家里面挺穷的，并没有多少太多的钱，就是一般的家庭吧，我都没有往其他地方去想，那么就和他一路这样走来了。可是呢，现在要结婚了，我父母就提出，按照我家乡的风俗，男方是应该准备房子的，这我相信也是大多数我们中国一些地方的风俗吧。我父母说他应该准备房子，实在不能够买全款房，也就是找个房子来付一下首付，可以先买不大的，但是呢两个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窝。我父母也说将来如果还贷我和他有困难，我父母愿意慢慢的帮着还贷。那么我呢就跟男朋友说了，我男朋友家里呢并不是穷的没有地方住的那种，他家里啊大概在几年前他父母还在他们的县城自己买了房子，但是他父母现在在住，我和我男朋友呢现在都在离我家乡比较近的一线城市。我父母的要求其实不高，也算合理，但是就这样的要求，我男朋友回到他的父母那里去，他父母说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能够答应，说没有付任何首付的钱。这就意味着我父母可能希望就要落空了。我试探地问了一下，我父母说按我们家乡的这样一个风俗，如果对方连房子都没有，我就这样嫁了，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和别人去交代，觉得实在是叫下嫁。我父母为这个事情很难受，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女孩子没有说她和她男朋友的年龄哈， 没说，但是恋爱4年了， 恋爱四年了，但有的人是在大学他就开始恋爱， 有 他有的比如说毕业刚一年，那他就不存在说有什么存款呀，你说他如果结婚的话，他可能他真的没有钱说买房，他也付不起首付，他只能依靠家人，那如果是说你说毕业一两年你就要结婚，你就要买房，家人又不支持的话，我觉得这个男生是真的是没办法。那我现在再反过来看女孩的父母，我也会认可一个观点，就是入乡随俗。那你比如说女方的父母会觉得说，我的女儿结婚啊，她找一个没有房子的，但是呢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亲戚朋友啊邻居啊，人家的孩子结婚都是有房子。那为什么我的女儿结婚就没有房子呢？就是这个父母啊，他们会有这些观点，我觉得首先是可以理解，但是呢也可以去商量。你比如说虽然谈了四年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到底是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大一开始谈，那刚好大四想毕业之后结婚，有的人是大四开始谈，现在工作三年，工作三年的孩子其实他也没有多少钱，因为他要经历实习期啊，他要在职场小白这样一个状态中打拼，我觉得他也买不起房。所以呢就是这个状态如果就是铁定了这个男生就是买不起房，现在就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就是铁定买不起房，没有首付的钱，那要怎么办？那是要决定说两个人一起好好的去打拼，两年之后比如说在小一点的城市三级城市，去买一个首付，比如说20-30万三级城市那种付个首付，然后再结婚呢，还是要去现在说服父母让他们放弃说别人会怎么看的这种心存芥蒂。那我觉得这个女生 如果你特别想在这个时候结婚，想和这个男生结婚，那你就要和这个男生一起努力如何去打动你的父母。比如说这个男生和你谈了四年恋爱了，他是把你追到手了，他是赢得了你的心了，可是他没有赢得你父母的心。 嗯， 你会觉得我们俩特别相爱，他对我特别好，他会给我幸福，但是这对你父母来说没有太大意义。父母会觉得我们并不了解他呀，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人好还是人差，他对我们真的就很一般，就是点头之交，就是听你说而已。 嗯， 所以你要让你的男朋友如何去追到你的父母。 嗯， 就是男朋友不但要追求你，令你心花怒放，令你爱慕爱慕他，同时要再去追求你的父母了，现在就是他要做的事情。 哎，这个说的对，就是说让父母能够认可啊。 对， 就是假如说你也别去这个追究男朋友家里边不出钱这件事情了。 对， 如果你真的是很想和男朋友在一起，嗯，那么让你的父母知道你男朋友的好。 对， 让你的父母最后呢可能会妥协于算了，人挺好的。 对，人挺好，小伙子真的不错，嗯，能给你幸福，而且对我们也挺好。 对。对，今夜思雨时，各位刚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王思雨，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如果您有一些情感的困惑和问题需要和我们的节目来交流，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您可以每天收听。今晚就这样，明天再见。太虚伪，太可悲，再一次机会。